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1, Session 3. 天国的来临，第一部分，第三讲。我们前面讲过，在旧约里，上帝必要再来，施行审判，施行救赎。这个不仅仅是在讲以色列的复国，也是在讲一个属灵的意义。上帝要来做王的那天，就是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一天，也就是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君王要来临的那一天。好，我们继续看原著的第六页最后一行。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have a separate importa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to Jesus' preaching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关于耶稣基督宣讲的上帝的国的背景呢，但以理书的预言有它独特的重要性，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They especially clarify the antithesis between what may be concisely formulated as the worldly empire and the kingdom of God. 但以理书的预言特别澄清地上的帝国，这个世界的帝国和上帝的国度之间的势不对立的对照。但以理书的预言呢，特别澄清在这个世界的帝国和上帝国度之间这个势不两立的对立或者对照。 In opposition to the power of Nebuchadnezzar who usurps divine royal rights, it is in the first place maintained that God's Malkuth is eternal and infinite, and that therefore he is free to give royal dominion to whom he likes. 上帝抵挡尼布加尼撒王，因为他篡夺了上帝做王的权利。因此当以理书首先坚称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是无穷尽的，无限的。因此上帝有主权，有自由要把做王的统治权给谁，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6节这样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四章第32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Daniel chapter 4:26 and 32. But this general thought is given further concreteness by saying that God will at last actually deprive the worldly empires of their dominion. 但是这个一般性的思想呢，又讲得更加的具体。但以理书是这样说的，上帝到了最后呢，会使地上的帝国失去他们的统治权。 And he will give dominion to the figure of one who in the night visions of the prophet as a son of man approached the ancient of days on his flaming throne. 不但如此，上帝还要将王权给那一位，就是在但以理先知的意象里面被称为人子的，他会被领到亘古常在者 Ancient of Days 的有火焰的宝座的面前，王权要给那一位。 Daniel chapter 7 verse 9 and following. 但以理第七章从第九节开始，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上帝要把王权给这位像人子的那一位。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ream to Daniel， 上帝给但以理解梦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呢， It is said that it is the saints of the Most High who shall take the kingdom and possess it forever， Daniel 7:18、解梦是这样说的，在第十八节，在但以理第七章第十八节，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的。This should not be taken to mean that the Son of Man and the saints are identical. 我们不应该这样来解释，不应该以为人子和圣民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批人。Either because the former act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ter, or because in the expression the saints of the Most High, the Son of Man is further defined. 不能以为人子代表了圣民，所以是同一码事，或者至高者的圣名呢，就是对人子的进一步的定义或者描述，不是这样子的。But the figure of the Son of Man is the one in whose reign the saints of the Most High will one day share. 但是至高者的圣名有一天要参与，要分享那一位像人子的那一位的统治权。Here.Also, the future kingdom of God is mentioned, in which the figure of a son of man will make his people share in the blessings of God's dominion. 这里你看到经文提到上帝的国是一个未来的国度，那里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人物，他要使他的子民分享上帝做王的福分。换言之，他们要与上帝一起做王。Though the Messiah King of David's house is not spoken of here, 虽然在这些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大卫之家里的弥赛亚君王。And in general, the earthly national featur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transcendental apocalyptic traits. 再者，虽然呢，一般来说，在这些的预言里面，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呢，讲到以色列在地上的果福果这些的特点都被取代了。现在这就是超然的、超历史的、末世的一些的特点。虽然是如此， It is clear that the one in the form of the Son of Man of the glorious future will receive world dominion out of the hands of God, and that this will constitute the bliss of the great future. 很清楚的乃是，那位好像人子的那一位，就在荣耀的将来呢，这一位像人子的，他要领受统治全世界的统治权，都是来自上帝的手中，他领受了，这个就是伟大的未来的那个的幸福富乐之所在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预言的特点。 Finally， 最后， apart from the prophecies in the narrower sense， 除了这些比较狭义的先知预言，我们讲你们讲了就现在不讲了哈。We must mention the so-called Psalms of the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s an Old Testament testimony of the divine, the coming divine rule. 我们必须要提到诗篇里面的那些所谓登基的诗篇，这些是旧约里面对将来上帝要来做王的见证的， such as Psalm 47, 93, 96, 97, and 99.譬如说诗篇的第47篇、93篇、96篇、97篇和99篇，我们来看一些这些的经文。这些呢传说是王登基登到宝座上那段时间所唱的可能一些的专门唱诗的人唱的诗歌这些都是在讲预言预表上帝有一天要登基做王。诗篇第47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声的声音向上帝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要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上帝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上帝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上帝作王治理万国，上帝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上帝的，他为至高。诗篇第93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低缺，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宜的。诗篇96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说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说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公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畏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第97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幽暗在他的周围，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连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超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诗篇第99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建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 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上帝，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圣山下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本为圣。这些都是在讲上帝有一天要来做王，全地的王，万民的王。 They too speak of God's becoming king and of the revelation of his power to all nations. 这些诗篇都讲到上帝要来做王，上帝要向万国彰显他的大能。 Though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y will have to be explained as referred to some historical event. 当然首先解经家会解释这些经文是指向某一些历史上的事件。 For example, Psalm 47, the bringing up the ark. 例如诗篇第47篇是不是呢当约柜被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事件呢？ Yet at bottom, 但是归根究底， These Psalms also give expression to the expectation of a final and definite revelation of Yahweh's kingship.然而这些的诗篇呢也表达一种的期待，就是有一天耶和华要最后一次肯定的彰显他的王权。 In which every manifestation of his power in history of salvation already displays a beginning. 而耶和华彰显他的大能呢，在救赎历史里面的是已经有一些彰显的开始的，但有一天到了最后的最完整的彰显。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enthronement only in a cultic sense. 那有些的解经家呢只是从礼拜礼仪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些的登基的诗篇的。That is as the annual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by Yahweh,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celebrated in a cult with a solemn procession. 就是所谓呢一年一次的耶和华登上宝座，这个是用一个很严肃的这个礼仪前进的礼仪呢来庆祝耶和华登基的。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ion advocated by Mowinkle, 这个是学者 Mowinkle 所想出来的一个的概念。 It's only based on analogies in the pagan world. 这个只不过是因为 Mowinkle 与外邦异教的世界的礼仪做比较而已。 In Israel, nothing is knownof such a New Year's festival. 这种的新年的耶和华登基的节期呢，以色列人并不知晓。 To summarize what we have found.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We can say that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God does not yet occur in the same invariable sense as in the New Testament. 我们可以总结说，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国这个名称还没有好像新约圣经里面有一种稳定不变的意义的。 But the thought of a coming kingdom of God, 但是有一天上帝要来设立他的国度，他的王权，这个概念 consisting in the universal divine kingship over the whole world, 上帝要来设立他的王权的时候，他要在整个世界上做一个全世界的君王上帝。For the good of his people, 为了他的子民的救赎跟好处。And for the overthrow of any power that opposes his rule, 同时要推翻任何抵挡他的权势。Has from olden times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motifs of Israel's expectation of salvation. 这种的上帝将要来做王救赎审判，这个主题呢，从最古老的时期呢都是以色列期待耶和华的救恩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的主题。 Founded on the confession that God is king, 这种的期待是建立在上帝是王这种信仰告白， Present kingship, 现在就是王这种的信仰的根基上。 The expectation arises that, 建立在这个上帝已经是王这个基础上呢，这种的以色列人的期待，期待什么呢？ That he will become king in an intensified and an eschatological sense of future kingship. 这种的期待就兴起在以色列民中，上帝有一天要更加的强烈的、更加的激烈的做王。 从一个末世的角度的意义来说，上帝最后末日要做末日的王，就是未来的王权，有现今的王权，有未来的王权。这里呢，我们读完了第一段天国的背景，我们看到有上帝做全宇宙的王，这个一般性的意义，上帝做以色列他的百姓的王，这个特殊的意义。这特殊的意义里面，也特别是先知们呢预期有一天上帝要来做王。上帝要来做王呢，不仅仅是以色列复国，虽然这个是预言里面的一部分一个的主题，最重要的是有一天上帝要来拯救那些他的子民，散布在不同的地方的受压迫的子民，要压碎那些抵挡他的世界的权势。然后呢，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什么时候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君王要来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的日子。特别诗篇里面有一些登基的诗篇，告诉我们上帝有一天要来，要做万国万民全宇宙甚至服假神的神做他们的君王。不是说以色列有什么一个新年的节期呢，耶和华真的好像被捧上宝座，来说他从一个更强烈的意义上来说，他现在已经是王，有一天最后一次在末世里面，他完全的充分的彰显他的王权跟能力。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讲到后期的犹太教，他们怎么样用了又转化了旧约的主题，他们怎么看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或者是上帝的国。